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六集广播连续剧《乡里乡亲住高楼》，编剧张辉丽、陈斌、孙晓，导演李春红、蒋倩。请听第三集。 各家各户都听好了啊，今天上午啊都少吃一点，晚上啊云亭火锅店就是向阳饭店东边咱租出去的那些房子要开业，凡是咱高楼的人呢一概优惠，有几折来着3折，就是啊吃100块钱人家只收咱们呀30块钱，听明白了吧？这可是好事啊。哎，人家啊可是名店，光济南就开了10几家，连美国都有分店啊。哎，尝尝就知道喽。 富贵，哎，你这是啥意思啊？你让人家外人把店开到咱家门口，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吗？ 就是啊，富贵叔， 不是这个意思。 富贵叔，啥意思啊？嗯， 俺那小店本来就不成气候，他要是一开张，你让俺吃啥呀？ 你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就是。 德昌哥，你先别急，来来来来来，抽支烟，哎，点上点上啊。哎呀，你让我怎么说呢？ 没啥好说的啊，不能让他开业。 你这怎么可能呢？人家是合法经营，那我说了也不算数啊。 那好啊，那房租你说了算数吧。 哎哎， 啊，他要是开业你就得把房租干全免了。 德昌哥，哎，咱是有合同的呀，那白纸黑字写着呢，那这可不是咱在地头上下棋，那说毁就毁。 你别拿合同吓唬我啊，我懂。 德昌哥，咱现在是企业了。 啊，不管你是农业还是企业。 当初租房办店的时候你可没说这片儿。 反正不能开第二家。 嗯， 不光是有第二家，以后还会有第三家第四家。 啊， 那现在是市场经济，懂吧？那就是要有竞争才行。 啥经济也得有个里儿外。 就是 大叔啊，咱能争得过人家城里人吗？ 啊，你说自打开了咱这店，火红了没有个8月，就跟霜打了似的，全家人是闭上眼睛想挣钱，睁开眼睛就忙活着保本儿，哎，眼瞅的连本儿都保不住了。你别说，还幸亏小三儿拉了一个牛老板，见天来吃，一个月下来啊，吃了10000多，才算勉强保住了本儿，少赔俩。 可那牛老板呢，是光签单没给钱呢，到现在俺连个毛票还没见呢。这小三儿天天去催，人家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是， 这好说，不行，这租金就拖2天再交。 富贵说，租金呢，俺不会欠。牛老板的钱一收上来俺就交，可是火锅店一开张俺就得关门了，这没法干呢。 是是啊。 月进呐，让我说呀，不是饭店不能干，还是咱们这经营方针有问题 啊。 过去呀，咱是守着咱那1亩3分地儿，想种啥就种啥，想啥时候干就啥时候干，那叫自然经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市场经济，那就得呀去研究市场，适应市场啊。像你们这样光靠白菜豆腐撑门面，那不赔才怪了呢。你得办的呀有特色。月姐， 啥叫特色呀？那就是啊，得办出自己的特点来。我看这样吧，收上钱来呢，反正是没赔没挣，算打个平手。不行，咱就合计合计，干点别的呀。 别的？ 啊，那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吧？ 大叔啊，你就别戳弄俺了，就是弄个花果树，俺也不上。俺天生就是卧锄把子的命，干不了这营生。 哎，我说跃进啊，你这孩子怎么一根筋呢？你瞧瞧去，到城里边去转转，那哪条街上不是十家八家的饭店呢？那个个都挺兴活，那为什么？人家 饭。秀兰，正好都在这儿。 哎，秀兰怎么了？ 小三哥让人家给打了啊！ 谁 打的呀？哎呀，他去找一个什么什么牛老板要账。结果这个人啊是租的办公室，人跑了找不着了。 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那牛老板是个骗子。结果小三哥呀非要拉人家东西抵债，就跟房东动手了，让人家就给打了。 那人呢？ 在派出所呢。 哎呀，快点， 走走走， 快 点，走走走，快点。 俺跑了，三儿也让人打了，一万多块钱眼瞅着就没了。这就是城里人的市场经济，这不是没事捉弄人吗？真不如以前刺弄庄稼，你丢一捧汗，他还你一捧谷。这城里的事儿咋就弄不明白呢？啊，稀里糊涂就掉到坑里去了。哎，稳当了一辈子，咋一进城就沉不住气了呢？ 给你留菜。 唐妹子，让你费心了。 哎呦，你看见天来还客气啥呀？你看今儿个黄瓜不好，这还是我从别的摊上给你挑的呢。 我怕误了你卖菜，赶来跟你说一声，俺那饭店关门了。 咋回事啊？ 哎，一言难尽呢，让人家坑了一家子。 哟， 再加上旁边又开了一家店。人家那生意可火了，俺家那店快成人家停车场了。哎，俺家老大那孩子在地里那可是一把好手啊，全村老少没有不佩服的，可开店做生意他没那根筋。俺那小三儿还行，可这小子那心思净琢磨城里人那些怪事，这不赔了一万多块钱。哎，关门了。 他大哥呀，这做买卖可有赔有挣，你千万别想不开呀。 可是钱都是俺过去从泥巴里抠出来的，心疼啊。集团下晌就来盘账，你说我。 他大哥，你可别急啊。 哎， 这是今天才卖的几十块钱。你拿着。 哎，你这是干什么？ 哎呀， 大妹子，这可不行。 哎呀，你看，拿着拿着。 不， 当初我刚下岗那会儿啊，就跟天塌了似的，可比你心焦啊。干这个菜摊也是，过了好几个月才摸到门道。别愁啊，拿着，买壶好茶，回家冲着喝喝。这茶呀，能泻火解气。 你看这话你说到哪儿去了？ 嗨。人这一辈子呀，谁不遇着个沟沟坎坎的？拿着，别笑话啊，净毛票。 大妹子，这话我记下来，钱我说啥也不能说。 你看看，你这不是断了咱们的交情吗？那以后不见面了。 见，哪能不见呢？ 就是嘛。 现在我也闲了，有空就来给你打个帮手。别的干不了，帮你吆喝两声，长个秤什么的。 哎呦哎呦，那可不敢。哎，大大哥，只要你高兴，咱就合伙干，而一天做五。 还什么天五天六的？我又不是为了钱。 哎呦，你还怕钱扎手啊？ 不是，新赌的时候啊，有个说话的就。茄子黄瓜西红柿，啊，西红柿黄瓜茄子了。 你一晚上我跟你跑了多少地儿了，迪厅、舞厅、游戏厅，还什么练歌房、洗脚房、外带茶馆，我这腿可走不动了。 咱这不是考察市场吗？辛苦辛苦啊！ 光瞎转你也不想想，就这些东西在咱那儿能干吗？要跑你自己去跑吧，我可是走不动了。 别介别介，还剩一家，就马路对面，你看。 哟，那可是五星级的酒店，人家让你进吗？ 怎么不让啊？进去看看还不行啊？走吧。哎，进门的时候我先进，你跟着我，就这大摇大摆的走，你看。 哎，你小心点，没看见红灯啊？ 现在城里的车真玩命，开的都跟救火车似的。 晚上好，小姐，先生，喝点什么？ 喝点。你这有什么？ 这是酒水单，请。 啊。哦，就来这个，摩卡咖啡吧。 两杯。 不，一杯。最近我一喝咖啡就失眠。 请稍后。 啊。怎么样？看不出来咱们是刘家村的吧？ 你又来了。哎，这咖啡多少钱一杯啊？ 30。 一杯30？ 嘘，小点声。我看这是最便宜的，就冲着装修这气派值。 对不起，打扰了。 哎， 这是您的咖啡。哦，谢谢啊。这是您的冰水。 哎哎，这个我没要，我不渴。 这是免费的，啊，请慢用。 啊啊，谢谢。舒服。你看，人家这服务多好啊，那钱也花得值啊。 我看咱要干就干个茶馆吧。 嗯， 咱那儿缺这么个挺优雅的地产，再说茶馆成本也低呀。啊， 哎，你看他这儿的茶最便宜的一壶还80呢。哎，我看这事儿啊，琢磨琢磨能干。 嗯， 哎哎，光搅和了，快喝吧。 这股胡气 吗？是城里人了，就得喝得快。啊，我帮你喝啊。哟，妈呀，这哪是一杯呀，这不就一口吗？这哎呦。 富贵叔， 您喝水。 哎，好好好好。富贵叔啊，这连赔带欠一共是13620.06。 哦，富贵 啊， 你说咋办吧。 哎，这三兄弟欠的账啊，怎么着也得有个说法啊。 嘿，那这事儿怎么又摊到我头上了？哦，点钱的时候合不上嘴，这赔钱的时候算盘珠子全打到我脑袋上了。 三儿， 啊，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大嫂，啊，咱这人要说这个， 我都闭嘴。我这老李还要呢。 哎，好好好，好了好好了，老哥，你消消气儿。 嗯， 虽说这饭店是月进包的，可主要的经营全家都参与了，不是？ 对呀。爹和小三儿都掺和了。 那要是挣了钱呢，肯定是人人一份，不是？ 那当然了，那当然。 这亏损了赔了钱，每家啊也得摊一份，多少呢？你们商量着来。 哎，那可不行，凭什么叫我也摊一份啊？ 哎，三儿， 哎，啊， 这牛老板不是你拉来的？ 哎，那可是你让我拉来的。 哎，我还， 对不对， 我还管你要钱呢，钱呢？ 嗨，那钱我跟你说了， 你给我钱了吗？你领着人家， 哎， 给我钱了吗？ 行了行了，别吵了，都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哎，德昌哥，这事儿要不放一放，回头再说。 别说了，这账算俺的。 嗯，哎呀，大哥， 不能为了这几个钱，把一个好端端的家闹得四分五裂，不是？这事儿我担得起。过上交上钱，俺就把店退回去。违约金罚多少，俺都认了。 这， 嗯， 爹，富贵叔，这店不退了，我来干。 嗯，你干？ 嗯， 我想开个茶馆。这一来呢，可以消闲娱乐，集团的企业也可以在咱这儿洽谈生意。二来呢，那火锅店的那生意那么火，把他的客源可以利用过来。再说了，有茶有水就成，投资少，成本也低。哎，在咱们这块啊，他又是头一家。 哎，别说啊，三儿说的挺有道理的，这事儿可以合计合计。 哎，三兄弟说的对，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办吧。 我说你们是不是还嫌赔的少啊？啊？要干可以，赔的钱你们先掏上，你们愿干啥干啥。 说归说呀，这日子总得过吧。赔的钱还没掏上，小三又要鼓捣着开茶馆了。你不同意吧，乡里乡亲的，不论是进厂的还是跑单帮的，都干得很红火。咱要是就这么趴下了，叫乡亲们笑话。再说了，孩子们总得谋个生路吧。可你要干吧，在城里做事儿，就像是天上的云彩，看得见抓不着啊。这心里没底呀。 黄瓜、西红柿、茄子嘞，刚上市的新鲜菜啊，谁买啊？ 张妹子。 哎呦， 买的咋样？ 哎呀，我说他大哥，你穿得这么齐整，要会客呀？ 没客没客，俺那饭店到底让小三儿鼓捣成茶馆了， 啊， 正张罗着开业呢。啊， 哎，来来来，他大哥， 啊， 来坐坐着。 行行行行行。 那老大呢？ 啊，带着一帮人上南山种花开苗圃去了。 哎呦，现在那花可好卖，可挣钱了。 可不是嘛，俺那总经理啊，就那富贵 啊。 哎，可真是费老了心了，跑前跑后选了那么多项目，哎，最后选了个绝的，让老大上山种花。 嗯， 俺这孩子干饭店不行，鼓捣这个 在谱。现在啊，比小三还忙活呢。 你还别说，你们那总经理呀、啊，还真有眼光 啊。那可是个精明人。集团成立以后，光厂子就开了好几个了。 是吗？ 啊，俺就不信，城里人能干的啊，咱就不行。 是吗？ 可想起小三那茶馆，我这心里就犯嘀咕。啊，你说这饭店都赔掉了腚，靠户茶就能挣钱？ 哎呦，大哥、 啊、 可别这么说。我觉着你家小三啊挺有心计的。现在的人呐，好啥的都有，买菜还有专挑贵的买呢。 啊， 哎，大哥 啊， 来喝茶啊。 我不喝，我不喝、 哎、喝吧喝吧， 喝 刚沏上的、哎、来喝。 你说这菜好坏全在眼皮子底下，可这茶叶好坏有谁懂啊？喝到嘴里边不都是苦了吧唧的？ 哎呀，他大哥呀，这你就不懂了。这要看啥人喝了。俺那口子活着的时候啊，别的啥也不好，就好喝茶。那咂上一口茶呀，就能说出一大堆道道来。 啊、哦，这啥道道？ 你要按他的话， 嗯， 这茶里边的讲究可大了去了。这从类上分呢，有青、花、红。 哦。 从品上分呢，有三六九等。从产地上分呢，有闽、浙、徽。 嚯！ 从时间上分，有明前、明后。从牌子上分，有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大红袍。这嘿，数不清了，可多了。那烹茶的讲究啊，可就更多了。 啊， 续的什么水，烧的什么火，用的什么壶？ 哎呀，我说大妹子，哈哈，听你这么一说，你才该去开茶馆呢。那干脆你帮我进茶啊，你进的茶肯定没得说。 那行，没得说，这好办。进菜的时候啊，捎带着就把你的茶叶买了。说说吧、 啊、 想进点啥品类的？ 俺家小三说捡着便宜的进。哦，对了，还得特别耐冲。 大哥呀、 啊、 去喝茶的人可都是懂茶的，光图便宜不行。 哦，那这事儿你做主吧。 好， 大妹子，开业那天你可得去捧场啊。 行，一定去。 你看光顾说话了，你耽误外菜了。来来来， 没 我帮你要，我帮你要。 哎，他、哎、大哥， 黄瓜、茄子、西红柿、茄子、西红柿、西红柿、茄子。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买了吧， 买了吧，便宜了。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康巴拉茶艺馆开业典礼现在开始。请向阳集团董事长刘富贵先生讲话。 我看呀，咱们也别这么正规了，该下棋的继续下棋，该喝茶的喝着茶。我呀，随便的说两句啊。你们别看小三这小子平常日子里边吊儿郎当的没个正形，嘿，心气儿可大着呢。他说开个茶艺馆，我也没当回的事儿。谁曾想啊，他搞了这么大，弄了这么多的五颜六色的灯，还有这字画竹桥。哎呦喂，真是太腐败了。不过呀，他不是啥官，不能说是腐败，只能说是那个就是很好的意思吧。好了好了，不多说了啊。哎，你看这小三啊，从市里边还请来了个乐队。下面啊，喝茶舞会开始吧。咱们大家伙儿唱起来跳起来啊。 来来来， 快奏乐。 咱俩商量。 啊，不不不，等会儿啊，我得先带头啊，蹦的会儿。 别气 啊， 别气 啊， 看见坐在你爹旁边那个女人了吗？ 啊，那个那不是方大妈吗？咋了？ 你爹啊可真够胆大的，说领就领来了。 切，这有啥，咱爹以前常买人家的菜，招待客户呗。 你呀，你个笨哥的头，你啥事儿都不开窍。 咋了？ 哎， 你别说，这打眼一看，年轻的时候长得肯定漂亮。你瞧瞧，瞧瞧那双眼，标准的丹凤眼，瞧，瞧那鼻子， 哎， 那是真正的悬胆鼻。没想到你爹还挺有眼力的嘛。 我说你胡咧咧啥呀你？回家干活去。 人家小三儿请咱喝茶，咱也不能冷人家场啊。 那好好好，那你就喝茶吧，在这儿喝茶还能喝出朵花来。 哎，大哥，你别走啊！ 啊，我回去拾掇花。 大哥，明天再去嘛。 明天一早我还得去车站发货呢。 哎， 小三哥， 你说这人真是农民，一点雅兴都没有。 啊， 哎，小兰，怎么样，场面吧？哎， 哎，你从哪儿请的乐队啊？ 怎么样，够味吧？ 你听听，全跑调了。 啊？哎，听不出来啊。 你再听听。 嗨，这个便宜，那不跑调的得这个数。哎，就他们一晚上才这个数，就几口咖啡钱。哎，咱俩也去蹦蹦去啊，走。小兰， 嗯， 看见了吧，我爹都找了个女朋友，就那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 脸上写着呢。 嘿，你看还看不出来吗？那气质，那打扮，啊， 动心了，谁也没拦着你，赶紧找去。 哎呦，呵，哎呦，你看我说的是我爹。 你爹呀，和你可不一样，你爹是好人，好人就有好报。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好人？ 我这人缺心眼儿，分不出好赖。 哎，秀兰，秀兰， 小四儿， 哎哎， 跟秀兰说啥呢？ 哎呦，大婶，我什么也没说呀。 别觉着你们俩一块长大的就想三想四的啊。 哎，那我想什么了？ 你想什么我不管。俺秀兰就没打算在这个楼上找婆家，俺秀兰得找一个，那得…… 哎，他找什么您说了不算，这得问他。我倒是一直想找个纯种的城里姑娘呢，这楼上啊，压根儿我就没瞧得上眼的。 放你娘的屁！你瞧不上俺，俺还没瞧上你呢，呸！ 面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无数年，独家独院老街坊，乍一搬家不习惯，乡里乡亲住高楼，有的乐呵有的愁，人往高处走说的对，轮到自个儿挺麻烦。事儿不轻简，说的轻松事儿难办，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咱用心去干，城里乡下都一样，社会发展咱也变，乡里乡亲往前走，前面是咱的艳阳天。 责任编辑李春红、蒋倩，录音全胜，音响邢建华，制作合成霍有义，音响设计蒋倩，主题歌作词演唱李小龙，作曲小柯，音乐设计李春红，剧中人刘德昌由雷克生演播，刘富贵由李永贵演播，刘尚进由梁冠华演播，方大妈由吕中演播，秀兰由唐烨演播，刘月进由赵树人演播，桂枝由李野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运杰、翟存元、杨长启、孙兴、李松林、程翔、吴群等。监制王希宪、张先，总监制于钦燕、吉宝邦。 集广播连续剧《乡里乡亲住高楼》，编剧张辉丽、陈斌、孙晓，导演李春红、蒋倩。请听第四集。 老年市民注意了啊，咱们集团的老年委今天成立了。人家城里的机关单位啊，都有个老干部科、老干部处什么的，咱们村的老农民也就是老市民了。从今天起啊，就完全享受城里的老干部的待遇了。除了那个定时发放养老金、定时体检之外呢，还要组织大家呀去旅游泰山、游青岛，方便的话也可以去深圳、香港嘛。当然了，那都是后话了啊。明天呢，上午8:30在大楼前面集合，咱们去参观泉城广场，都别迟到啊，这车不等人。关上吧。 哎，到吃饭的点了，找我干嘛？ 等的就是这个点儿，拿着。 什么呀？ 拿着吧。 哎， 快跟我走。 咱这是去哪儿啊？ 前面，云亭火锅店。 哎呀，回家吃就完了，上什么饭店呢？ 你就走吧。 哎， 啊？ 其实我那天没真生气，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你说着玩呢，对吧？ 啊，嗨，你想什么呢？快走吧。 哎，哇，这么多人呢。 两位用餐请问预定了吗？ 没有，还有座位吗？ 哎，你们经理在不在？ 先生，请问您是？ 啊，这是我的名片。 哦，对不起，请跟我来吧。 咱吃就是了，干嘛找人家经理呀？ 马总，这位是对面茶艺馆的刘总，这位是我们马总。 啊，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马总。啊，这位是我的秘书秀兰小姐。 哎呦，请坐，请坐，请坐啊。哎。刘总啊， 啊， 有什么事吗？ 哦，咱们这个火锅店的生意一直很火呀， 啊，托大家的福啊，啊，来喝茶。 哎，好好好，你看，光这门前的车都排出去几十米远了啊。 咱们这片啊，稍微偏点儿，开车来的人多啊。 是是是，啊，你看我那个店门口已经快成了你的停车场了，啊。哎呦，这对我的生意影响可太大了。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实在是不好意思了啊。 你说我要是不让停吧，咱们这片没停车场是吧，对你的生意呢也有影响啊。可是我要是让停吧，我的生意也受影响啊。 哎呀，是啊是啊。哎哎哎，抽烟。 哎，好， 抽烟。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呀，马总啊，咱们都是生意人啊， 嗯， 相互关照关照。这车该停还停，可是我生意上的影响，你再帮我找回来点，啊？ 哎呀，这。怎么找啊？ 嗯，这一呢，在您这个大堂的墙上挂上我们茶艺馆的广告。二呢，凡是来的客人，由你们的服务员每个人发给他们一张优惠卡，还有广告单，给我做点宣传，您看怎么样？ 哎，这个， 哦，那您要为难，那就算了。啊！ 哎，别！哎，来来来，坐坐坐啊！哎呀，刘总啊，不为难，不为难。哎，这好办，就按你说的办啊。 好，秀兰， 把广告和优惠卡给马总留下啊。 你放哪儿了？ 哎，你手里提的是啥？ 啊，哦，谢谢马总关照。 哎，互相关照，互相关照啊。哎，小王， 哎， 快快，马上贴上。从今天中午起，每位客人都送优惠卡，用完了就去找刘总要啊。 好的。 好好，谢谢谢谢马总，那有空过来品茶。 哎， 啊， 别走别走别走 啊， 在这儿吃吧。 哎，不了不了不了，约好了朋友在索菲特请客，我得马上过去啊。 哎呀，刘总啊， 嗯， 你可真是个精明人，很会做生意，啊， 哎，哪里哪里哪里。好，再见。 好， 哎，再见再见。 好， 再见 啊。 刘尚进，你可真有一套。 哎，这生意啊，就得这么一点一滴的用心去做。我就不信茶艺馆它火不起来。 哎，你刚才那样啊，还真挺像个老板的 啊， 我还挺佩服你呢。 哎，你啥意思？我就是老板。哎，看不出来是刘家村的人吧？哎， 我看你啊是投错了胎了。 走，咱回去吧。啊， 哎，你可真够狠心的，当了一中午的托还不管饭。 啊，管管管，盒饭盒饭怎么样啊？ 算了吧。 哎，要不咱回茶艺馆喝面条去啊。 我还是回家吃吧，中午看会儿书，明天该考试了。 哎，别跟你妈说我找过你啊。 你的心眼可真多。刘总， 哎， 刘大爷在里面。 哦，爹，你来了。 三儿， 哎， 你的心咋变得这么黑呀？啊，这一杯茶叶咋卖这么贵？10块钱一杯，这谁定的价？ 哎，爹， 啊， 爹，爹，你别吵吵，我在外边有客人呢。爹，这茶在别的茶馆啊，一杯卖30呢。 你小子别糊弄我。啊，我进的货啥价钱我不清楚啊。啊，30块，30块钱的茶叶你小子杯子都装不下，快赶改过来。 爹，您看这一改他就没档次了。 没档次，没啥也不能没良心，你给我改过来。 爹，爹，你看他这事儿这不是我定的呀，要改也得等富贵叔同意了吧，你说是不是？ 我去找刘富贵。 哎，爹爹爹爹，其实啊，富贵叔他也定不了，得上报这个物价局。 你小子可别糊弄我，糊弄我可饶不了你。哎， 爹，我哪敢糊弄你呀？再说了，你老心里跟明镜似的，就是想糊弄我也糊弄不了啊。 哼，等我调查清楚了再说。 哎，爹。你老先回去吃饭吧，啊！嗯， 桂枝、红苗，来来来，帮把手。 哎，哎呀，哎，哎，哎，咋才回来呀？今天花都批出去了。 啊，全都批出去了。 是 啊。哎，哎，哎呀，这第二茬花要开了，又得忙活几天。哎，红苗呢？ 要考试了，正在里屋复习呢。 哦，对对，这让孩子呀好好复习，咱将来也得上个重点中学。 嗯， 别跟咱俩似的，哼，没文化。 听说小三儿的茶馆挺来钱的，一壶茶要几十块钱呢。 啊， 这三儿也忒狠了点儿了。 他这不是让人家戳脊梁骨吗？咱爹知道吗？ 管那么多干嘛呀？反正啊，咱得悠着点儿，攒点钱先供红苗上学，那欠账先让小三儿顶着，谁让他净挣黑心钱来着。 哎， 快点就吃饭了。红苗，吃饭了。 三儿。哎， 三儿。 哎，爹，啥事儿？ 我给你介绍个人。 哦， 这位是物价局的李科长。 欢迎欢迎领导来指导工作。请到办公室去喝茶吧。来来来， 不进去了，就在这里谈吧。 好。给领导倒杯茶。不，上饮料。 刘经理啊， 哎， 别忙活了，我问你件事儿。 啥事儿？ 有群众举报你们这里高价卖茶水，有这事儿吗？ 这谁这么缺德呀？这没有啊。 没有？你小子敢说没有，我就看见了。 爹，你就别掺乱了。 我告诉你吧，小子，这事儿是我报告的。 爹，你这不是自己折腾自己吗？你， 谁叫你糊弄我了啊？是你让我去物价局的。 我 好，我人我找来了，我看你小子改不改。 你 别埋怨你爹了，他做的对，把你们法人代表找来。 不用找，就在这儿的。 法人代表就是你了？ 哎呦，我可没那本事，我是替法人跑腿的。 啥？你小子还敢糊弄人家物价局的啊？这茶馆就是你主事，你咋成跑腿的了？ 大爷 啊， 爹 生气了，把你们营业执照拿来。 拿了。 给，营业执照。 法人代表刘德昌。 什么？ 这个人是谁？马上叫他来。 三儿，怎么回事？那上面咋写我的名字？ 您是刘德昌 啊？我叫刘德昌。三儿啊，这到底咋回事？ 那就是用您的身份证办的执照嘛。 为啥用我的？ 您有号召力呀。 我 所以让您当法人呢。您看人家富贵大叔都是法人了，那我怎么着也得让您当会儿法人呢。 那只好依法办事了。德昌大爷，罚款200元。 我这不是自己把自己给告了吗？大妹子，咋还没到啊？ 啊，快了，都看到站牌了。 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太粗大了？ 你怎么了？ 当时你说帮我进茶，俺觉着这一行你懂，兴许进货又是顺路，没想到你还得绕这么远的路。 哎呀，咱不是图这家货真价实吗？ 那 来，我帮你拎会儿。 拎个十来斤和空着手没啥两样。咱这身子板硬朗着呢。 哎呀，你就给我一袋吧。 别，你拎着，我手里是空了，可这心里更累。 那好，那咱坐下歇歇。哎呀，不用饥荒。 你等会儿。来，坐这儿，这儿干净。 那你也坐，抽根烟吧。歇歇。你说这事儿啊，他就不能琢磨。你说这饭店关门了，改成了茶馆，倒兴旺起来了。 我看这茶馆挣的都是有钱人家的钱，乡里乡亲的没人去，去的全都是什么老板呐、经理呀、谈生意的人最多。特别是到了晚上，爆满，光旁边那家火锅店的过去人就不少。一折腾就是大半夜。 三儿的孩子行，脑瓜机灵。对了，你不是说他想找个城里姑娘吗？ 这孩子心气高，没定数，人家城里的姑娘谁稀罕他呀？ 咱条件也不差呀，凭什么就不能找个城里姑娘啊？我那邻居呀，有个姑娘，今年23了，是个打字员，人长得挺水灵，待人也不错。要不 先让他们见见面？ 这合适吗？ 哎呀，就见个面，谈不成不要紧，交个朋友也成啊。 那好，那好，听你的。 好。 哎，你好，你好。 咱光通过电话，还没见过面呢。 是。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露娜，和方大妈是邻居。 我叫刘尚进，就是这家茶艺馆的经理。方大妈是我爸，是我们家的老朋友。 啊、 哎，你坐，请坐。 好，谢谢。你这茶艺馆办得挺不错的，有点田园气息，挺有文化品味的。 只能说是马马虎虎，小本生意。这字画、文房四宝、茶具还都不到位，先凑合着。我说的不对？ 不不不，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实在的。一般经商做生意的人都是挺能吹胡的，一只蚊子能说成大象，一只麻雀能说成老鹰。 其实有时候我也好吹胡，人嘛，谁还不吹胡两句？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看你挺谦虚的。 嗨，你别夸了，我没那么好。喝茶，请。 哎，刘小姐。 哎，秀兰，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王露娜小姐，这位是…… 行了，刘总找你有事儿，让你马上过去一下。 你看我这里有客人，你让刘总稍等，我马上就过去啊！ 抓紧啊，快点！ 这是你的领导吧？ 不，不是。我的一个服务员，平时说话就这个调，怪不拉几的。 要不我下次再来，别让刘总等急了。 哎，别，没关系，刘总是我哥们儿，他是求我帮他办事儿，他们集团呢全靠我给他出谋划策。 那你是学经济专业的？ 哎呦，那是5年前的事喽。这学校啊保送我上研究生，哎呀烦了，读了15、16年书了，你实在是不愿意读了。 那后来呢？ 后来毕业以后我就分到机关，整天坐办公室也没劲，最后干脆辞职了。 真的？你还挺有魄力的。没后悔吧？ 哎，后悔什么？上一个月的班才挣500-600块钱，还不够我现在一天挣的多呢。你看， 那你是属于白领阶层了。 哎，这算什么呀？我以前开饭店呢，比白领还白，一天挣好几千块。 那为什么又不办了呢？ 钱这东西啊，挣多少算够啊？我这个人呢和别人不一样，喜欢有点情趣的事，这不就开了这个茶艺馆。 我觉得你这个人挺有品味的。 哦， 有个性。 喝茶喝茶喝茶。 刘尚进。 哎， 怎么回事啊？快点啊，刘总啊有大事要跟你说，听清了没有？ 刘经理， 啊、 你要有事儿，您先忙着，我改日再来吧。 哎，别，别走，你，哎，秀兰，再过15分钟，我一定过去啊。 刘总说你的茶馆必须关门， 啊、 你看着办吧。 关门？王小姐，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去去就来啊。 小姐， 你刚才见过刘尚进的女朋友吗？ 什么？他有女朋友了？ 是啊，他没告诉你啊？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一块下河摸鱼，一块上坡挖野菜，一块上山砍柴火，家门挨家门，上学啊还是前后桌呢。 那我们谈了这么久，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呀？ 他嘴里说的话呀，你可都别相信。 他说他以前在机关，后来下海了。 下海了是不假，可他以前啊是农民。 农民？不可能啊，农民怎么能住在这高楼上呢？还办这个茶馆，他以前还开过饭店呢。 开饭店的是他大哥，没挣钱不说，还赔了13600，是他爹给垫上的。 这怎么可能呢？ 我就是他的那个从小一块长大的邻居。 哦，我明白了，对不起啊，真的很抱歉。 不，该道歉的是他。 那我先走了。你同他解释吧，希望以后他不要再同我联系了。 好的，再见啊。 再见。 好啊，秀兰，你骗我，办公室根本没人。哎，王罗娜呢？ 走了。 走了。 哎，你别追了，人早就走了。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说的实话。 什么实话？ 你的过去和现在。 我只是想认识一下，多交个朋友，怎么了？啊，你是不是看见人家城里姑娘你吃醋了？啊，你也太没趣了吧你！哼， 是有个人没趣儿，说他缺德啊是轻了，简直就是一个骗子。 好，好，我缺德啊，我诈骗啊，我用得着你管吗？啊，你给我走得远远的啊！你气愤去吧你！哼， 我走，刘尚进，你可别后悔。 后悔？笑话！你以为你是天哪？啊，走啊，走啊你！ 你无情无义，言而无信，忘恩负义，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人这一辈子，啥时候这心才能静下来呀？啊！自打搬进这高楼，就被这些事儿折腾的，你见天猫不着天儿，落不下劲儿。好容易老大找着对心思的差事了，小三儿呢，也算是糊弄起来了。这日子刚平静。小三儿又和人家秀兰闹掰了，昨个听说胡苗上学又遇到麻烦了。哎，这人要是想求个好啊，这麻烦一准跟他定的就来找你。 大伙儿听好，咱们集团生产的纯净水今天通过了各项指标测试，全优啊！明天早上呢，咱们每家啊发一个纯净水的机器，往后啊咱就不喝自来水了，改喝向阳牌的纯净水。哎，那好处还挺多呢，说明书啊都写着呢，自个儿好好看看啊。另外呢，明天北京有人来参观，听说还是领导， 各户啊，把你们家的灯泡啊都换一换，换得亮堂一点了。你看看现在，到了晚上啊，楼下往上面那么一看，哎呦，黑乎乎的一片，那就跟点蜡一样，那像什么样啊？再说了，那孩子们学习对眼睛也不好，不是？咱们呀，该省的省，那不该算计的别瞎抠索，啊？完了。 哎呀，爹，我月见啥时候说过一句瞎话呀？你看，这是玉新中学发的告示。小三，你给爹念念。 玉新中学今年招生特此规定，凡刘家村新迁入城市的居民，子女到玉新中学上学，必须每人先交入学赞助费5000元。 爹，你听听听听。 啊，收这么多钱？这不诚心不让咱孩子念书吗？这明摆着欺负的。 就是啊，过去在农村谁敢收这么多钱呢？啊，划到市里还不如回去当农民呢。 当初建校的时候，咱们村为了能让孩子到这儿念书，可赞助了学校10好几万呢。 你看， 哦，现在都不算数了，还照样收这么多钱。他是不是觉着咱们乡下人好欺负啊？ 走，找他们校长去。哼，不让咱孩子上学，咱就跟他没完。 面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无数年，独家独院老，街坊乍一搬家不习惯，乡里乡亲住高楼，有的乐呵有的愁，人往高处走说的对，轮到自个儿挺麻烦。这事儿不轻简，说的轻松事儿难办，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咱用心去干，城里乡下都一样，社会发展咱也变，乡里乡亲往前走，前面是咱的艳阳天。 责任编辑李春红、蒋倩，录音全胜，音响邢建华，制作合成霍有义，音响设计蒋倩，主题歌作词演唱李小龙，作曲小柯，音乐设计李春红，剧中人刘德昌由雷克生演播，刘富贵由李永贵演播，刘尚进由梁冠华演播，方大妈由吕中演播，秀兰由唐烨演播，刘跃进由赵树人演播，桂枝由李野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李运杰、翟存元、杨长启、孙兴、李松林、程翔、吴群等。监制王希宪、张先，总监制于清燕、吉宝邦。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